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是第二个案例分析，高性能网络应用框架 Netty。Netty 呢是一个高性能网络应用框架，应用非常普遍。目前在 Java 领域， Netty 基本上成为网络程序的标配了。Netty 框架功能丰富，但是呢也非常复杂。今天我们主要分析 Netty 框架中的线程模型，因为线程模型呢直接影响着网络程序的性能。在介绍 Netty 的线程模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把问题先搞清楚，了解网络编程性能的瓶颈在哪里，然后呢再看看 Netty 的线程模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网络编程性能的瓶颈在哪里呢？在第32章 Bulky 模式再谈线程安全的单例模式那篇文章中，我们写过一个简单的网络程序 Echo， 采用的是阻塞式 IO BIO 模式。在 BIO 模式里，所有 read 操作和 write 操作都会阻塞当前线程。如果客户端已经和服务端建立了一个连接而迟迟不发数据，那么服务端的 read 操作呢就会一直阻塞。所以使用 BIO 模型一般都会为每个 socket 分配一个独立的线程，这样就不会因为一个线程阻塞在 socket 上而影响对其他 socket 的读写。 BIO 的线程模型如文中所示，每一个 socket 呢都对应着一个独立的线程，为了避免频繁创建销毁线程，可以采用线程池，但是 socket 和线程之间的对应关系呢并不会发生变化。 BIO 这种线程模型适用于 socket 连接不是很多的场景，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场景往往需要服务器能够支撑10万甚至百万连接，而创建10万甚至上百万个线程呢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 BIO 模型无法解决百万连接的问题。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互联网场景中虽然连接多，但是呢每个连接上的请求并不频繁，所以线程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等待 IO 就绪，也就是说线程大部分时间都阻塞在那里，这个呢完全是浪费。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需要这么多线程了。顺着这个思路呢，我们可以将线程模型优化为文中理想的线程模型图那个样子，可以用一个线程来处理多个连接，这样线程的利用率呢就上来了，同时所需要的线程数量也跟着下来了。这个思路很好，可是呢使用 BIO 相关的 API 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BIO 相关的 socket 的读写操作都是阻塞式的，而一旦调用了阻塞式 API， 在 IO 就绪之前呢调用线程会一直阻塞，这样呢也就无法处理其他的 socket 连接了。好在 Java 里还提供了非阻塞 API， 利用非阻塞式 API 就能够实现一个线程处理多个连接了。那具体如何实现呢？现在普遍采用的是 React 模型，包括 Netty 的实现。所以要想理解 Netty 的实现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首先了解一下 React 模式。在文中的 React 模式的类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 Handle 指的是 IO 聚饼，在 Java 网络编程里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网络连接。 event handler 很容易理解，就是一个事件处理器，其中 handle event 方法处理 IO 事件，也就是每个 event handler 处理一个 IO handle， get handle 方法可以返回这个 IO 的 handle， synchronous event demultiplexer 可以理解为操作系统提供的 IO 多路服用 API， 例如 POSIX 标准里的 select 以及 Linux 里的 epoch。React 模式的核心自然就是 React 这个类，其中 Register Handler 和 Remove Handler 这两个方法可以注册和删除一个事件处理器， Handle Events 方法是核心，也是 React 模式的发动机。这个方法的核心逻辑是这样，首先通过同步事件多路选择器提供的 Select 方法监听网络事件，当有网络事件就绪之后呢，就便利事件处理器来处理网络事件。由于网络事件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在主程序中启动 React 模式需要以 while true 的方式调用 handle events 方法。那 Netty 的线程模型是什么样的呢？ Netty 的实现虽然参考了 React 模式，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照搬。 Netty 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事件循环 event loop， 其实也就是 React 模式中的 React， 负责监听网络事件并且调用事件处理器进行处理。在 4.x 版本的 Netty 中，网络连接和 event loop 是稳定的多对一的关系，而 event loop 和 Java 线程呢是稳定的一对一的关系。这里的稳定指的是关系一旦确定呢就不再发生变化，也就是说 一个网络连接只会对应唯一的一个 event loop， 而一个 event loop 也只会对应唯一的一个 Java 线程，所以一个网络连接呢，只会对应唯一的一个 Java 线程。一个网络连接对应到唯一的一个 Java 线程上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于一个网络连接的事件处理是单线程的，这样就避免了各种并发问题。 Net 中的线程模型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图，这个图和前面我们提到的理想的线程模型非常相似，核心目标都是用一个线程处理多个网络连接。 Net 中还有一个核心概念是 Event Loop Group， 顾名思义呢，一个 Event Loop Group 由一组 Event Loop 组成，实际使用中一般呢都会创建两个 Event Loop Group， 一个呢称为 Boss Group， 一个呢称为 Work Group。 为什么会有两个 Event Loop Group 呢？这个呢和 Socket 处理网络请求的机制有关。 Socket 处理 TCP 网络连接请求是在一个独立的 Socket 中，每当有一个 TCP 连接成功建立呢，就会创建一个新的 Socket， 之后对 TCP 连接的读写都是由新创建的 Socket 完成的。也就是说，处理 TCP 连接请求和读写请求是通过两个不同的 Socket 完成的。前面我们在讨论网络请求的时候，为了简化模型，只是讨论了读写请求而没有讨论连接请求。在 Net 中 Boss Group 就是用来处理连接请求的，而 Work Group 是用来处理读写请求的。 Boss Group 处理完连接请求之后，会将这个连接提交给 Work Group 来处理。 Work Group 里面会有多个 Event Loop，那新的连接会交给哪个 event loop 来处理呢？这就需要一个负载均衡算法。 Net 中目前使用的是轮询算法。下面我们用 Net 重新实现一下 echo 程序的服务端，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Net。 文中的示例代码基于 Net 实现了 echo 程序的服务端，首先创建了一个事件处理器，等同于 React 模式中的事件处理器，然后创建了 Boss Group 和 Work Group，在之后呢创建并初始化了 Server Bootstrap。 代码还是很简单的，不过有两个地方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如果 Net Boss Group 只监听一个端口，那么 Boss Group 只需要一个 Event Loop 就可以了，多了呢纯属浪费。第二个，默认情况下 Net 会创建2乘 CPU 合数个 Event Loop， 由于网络连接与 Event Loop 有稳定的关系，所以事件处理器在处理网络事件的时候是不能有阻塞操作的，否则呢就很容易导致请求大面积超时。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使用阻塞操作，可以通过线程池来异步处理。整体总结来说， Net 是一款优秀的网络编程框架，性能呢非常好。为了实现高性能的目标， Net 呢做了很多的优化，例如优化了 Byte Buffer， 支持零拷贝等等。和并发编程相关的就是它的线程模型了。 Net 的线程模型设计的很精巧，每个网络连接都关联到了一个固定的线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对于一个网络连接，所有的读写请求都是单线程执行的，从而避免了并发程序的各种问题。你要是想深入理解 Net 的线程模型，还需要对网络相关的知识有一定的理解。关于 Java I/O 的演进过程，你可以参考 Scalable I/O in Java。至于 TCP IP 网络编程的知识，你可以参考韩国尹胜宇写的经典教程 TCP IP 网络编程。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给